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大军曹的时间啊，大家见到啦，真系 征告几时嚟喎，阿哥？ 阿土伯就唔喺度啦，咁当然我哋呢啲啊迷途党拗行帮就即刻谋朝散位，跳晒槽啦，系咪先？变成咧呢个常规化嘅大军曹啦，系咪？ 系嘛？ 咁嘅即系逢亲土伯唔喺度嘅时候，得阿曹总喺度，咁样就惊俾听众话呢一个即系商品说明条例就唔符合。 哦， 咁所以讲清楚，土伯唔喺度嘅大军份。 唔系，咁你都系要 证明，好似今日教院证明做呢一个教育大学一样咧，就要大军份。就证明做大军曹嘅， 但系问题是个状况好似 N 年前有一个叫《战狼手记》咁样嘅，即系只要郁允踩场唔喺度嗰阵时，就自自然然有一个即系讲寻欢嘅节目。 咁啊，阿牛啊，刁文牛，咁你又冇即系唔好老屈到我好似刁文牛咁样样，即系咁 咁又翻到嚟大军曹嘅时间啦。点啊，曹总系 唔系嗱？其实今日就即系我谂好多人都期望我哋。就講一個六四啦，係咪？咁嗱，我啱啱 下個禮拜幾啊？下個禮拜 其實最期望我哋就講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係關於我哋今日啊呢個所謂假新聞風波啦，係咪？咁但係假新聞風波，你係咪想留翻喺第二個節目講咧？ 我覺得呢個就正正經經講一啲即係關於六四嘅論述啦，係咪 ？OK OK， 我都同意嘅，其實係。咁首先就係其實你嗱。要講翻時序先，咁就早兩日啦，即係早前，我諗大概禮拜一到啦，差唔多係，即係呢個十一大學院啊，咁就出咗一個即係集體嘅聲明。其實咧，你要發覺就係話，其實而家啲大專院校咧，比起喂真係做到一樣嘢咧，真係犀利。而家冇咗學聯之後咧，即係退咗聯之後，其實佢啲中即係大專院校咧，係比起以往嘅學聯咧，係更加團結。 喂，係唔係咧？因為 係咪真係咁咧？ 我嘅印象好似係， 係咪真係 work 咗咧？ 我嘅印象係好似係孫曉南，即係廣大嘅學生會會長啦，孫同學同埋李卓人喺嗰、那個商台嘅辯論開始先嘅，咁嗰個辯論就即係講咗話呢個六四要嘅悼念係畫上句號之後咧，咁惹嚟好大反響咧，跟住下一步我就見到所謂嘅十一間大專院校咧就聯合出咗個聲明，同埋咧就係喺決定喺六四當晚咧，就喺呢個中大咧就舉辦呢一個研討會啊，係咁當然我諗即係成件事即係。都系一嗰两日系发生噶啦吓，咁、但系去到即系讲紧第一件事就系当然咧，孙晓南佢嘅言论，咁就即系再加上即系十一大学生会嗰个声明同埋佢哋嗰个所谓嗰个行动咧，咁就已经系再一次系即系所谓嘅本土与六四嘅论争啊。就係、是、再一次展起啦，因為我哋記得其實講緊係之前就試過咩事咧？之前係試過因為支聯會喺六四嗰度講，即係愛國愛民，即係 香港精神 啊嘛，愛國兩個字，咁就、就首先惹嚟第一次即係、 難聽我講粗口啊， 係啦，本土派嘅攻擊啦， 係 啦，咁但係今次咧，其實就講緊個層次係另一件事，因為係即係。本質上或者基本上 咧，有 accommodate 嘅啦， 即係支聯會係好似 前年就係愛國愛民， 嗯， 舊年咧就其實你見咗換咗阿仁哥上去做之後咧，咁其實佢係接納咗係加入翻啲咧叫928元素落去嘅啦，已經係，咁、所以你我唔知你舊年有冇去到即係呢個支聯會立六四集會啦，咁我亦都全晚喺即係現場啦。咁其實佢係真係加咗好多呢啲嘢，咁而且你會見到呢，佢因為雖然舊年呢個學聯已經支離破碎，剩返一半，你會見到有城大，有呢、這個好似 BU 係咪有份？好、BU 冇，中大有，同埋即係呢啲好似嶺大咁樣啦，三四間大學嘅即係一啲學生會啦。咁佢哋舊年仲要即係喺攞個火盆出嚟火燒基本法啊嘛，你記唔記得一幕啊？ 係， 咁舊年呢，即係你都仲係勉強地。係有現裝大學生嘅學生會咧出席嘅，今年直情冇添。 係出奇地係一致性地呢是真係唔參加嘅。 唔係，其實咁嘅，至我理解咧，就係所謂十一間大專學生會嘅聯合行動咧，或者聯合聲明咧，咁係有啲學生會係冇聯署嘅。嗱，例如咧，港大咧喺呢個聲明入邊係冇嘅，因為咧港大係即係自己搞嘛，佢呢個聲明， 佢喺自己 campus 搞， 係啦，就搞活動，咁就呢個純粹就係技術上嗰、那個話，即係錢銀即係條數。拆唔掂啦，咁樣係。咁、但係另外呢有 唔係佢哋 兩間咧， 係咪十一大都去曬呢個星光大？唔係即係呢個中大嗰個咩咩大？ 另外依十一大入面咧，仍然仲缺咩咧？仲缺呢一個理大、嶺南，同埋咧呢一、這個係教育學院，即係今時今日啱啱證明咗做教育大學嘅，係、啦。咁學界係咪即係咁多咧？其實你講緊八大入面咧，做啲咩咁樣？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大專呢、就因為公開大學啦、珠海學院啦、 演藝、 明愛啦、白英奇，係啦，同埋樹人 演藝學院啦， 係啦， 同埋咩對 I 咁咩 管恆生管理學院， 係、啦，係 OK， 同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係 係啦，咁所以咧，依幾個就組成呢個所謂嘅今時今日嘅呢個十一大， 係咯，越嚟越多大學咁樣。 首先第一個印象就係話，如果阿曹總問到所謂團結唔團結嘅問題咧，我。嗰、那個我唔係，首先我唔係分析先，我講個感想先。我覺得感想咧就好黑色幽默嘅成件事。點解咧？因為依個就係當日講緊雨傘運動之後一場退聯嘅風潮，大家即係講咗好多，即係退聯有啲乜好處噶嘛？講咗好多各有各做啲乜好處噶嘛？而當日依啲退聯主張退聯嘅同學咧，嗱至少以我理解，我嘅母校浸大嚟講咧係。當日負責退聯嗰啲同學咧，今日咧係而家係現裝嚟嘅，即係現在學生會浸大學生會嘅嘅幹事嚟。 即係嗰陣時浸大搞退聯嗰個女旗手佢而家喺現裝㗎係嘛？ 而家外務副會長。 哦 ，OK， 係。 咁所以就其實本身依件事嘅出現咧，喺某程度上有啲自打嘴巴㗎啦，係。 係。 因為你哋講咗好多關於退聯嘅好處，關於各有各做，關於嗰個自主性。是有幾好，其實用翻即係你哋一嘅術語講咗，做咪就係拆大台啫嘛。跟住你結果你拆咗個大台，你而家又搭翻一個大台出嚟，係咁呢個首先嗰個印象或者個感受係有啲黑色幽默咧，而再加深嘅黑色幽默，即係大家好多聽眾或者網友都會知道嘅，就係嗰篇聲明入邊啊，我哋咬文嚼字嚇其中一句嘅説話啦，就係、是、咧讲紧中共政权绝不可信，八九之前中共扬言要改革开放，屠城之先邓小平亦曾接见学生， 系邓小平啦。 嗱，呢个系 呢、这个就系问题啦。 factual 系完全系错嘅，系啦。 但冇理由啊，佢十一间大学冇理由冇一个人即系做 proof read 唔到噶，即系难道呢十一间大学？ 十一间大学嘅学生会都系盲目咯？ 系咯， 我谂佢哋应该求其写。因为佢哋既然要同呢个本岛割，唔系要同呢个中国割割裂嘅话，你系咪应该即系直头连事实都应该要漠视佢咧？ 唔系，所以有一啲我唔知道系咪帮呢一个学生会护航嘅一啲网友就走出嚟话啊嘛，睇下你哋咧咁紧张，领导人系边个吓咁紧张中共合法性？呢啲咪大中华情翻到我哋呢一代人吓系、需要搣除嘅嘢咯。 即系佢系以无知作为一种咧，即系骄傲嘅。我梗系唔知啦，我如果大中华家咪好似你咁样咯，系咪？ 系啦，呢啲 即系佢咁样啊嘛。 敌国或者邻国嘅事，我使乜资料得咁清楚咧？系咪先？ 但自古以嚟，你要知道，你要对付敌国，你要知道就要非常清楚敌国发生紧咩事啊嘛。 日本啊，对中国啊，已经好捻敌对啦，系嘛？但你知唔知道，如果你讲国情嚟讲咧，中国国情咧，你就系讲日经新闻啊，对大陆嘅即系一啲国情咧，系了如指掌噶。系咪？即系你唔好讲乜嘢啦。嗱，纽时都系啦，纽时对呢个国情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噶、哦。喂，好多时候咧，大陆嗰啲出口转内销啲新闻啦，你都喺纽时嗰度见到噶、哦。喂，难道佢哋又大中华交？唔卵系啊嘛。 咪首先我哋讲翻个史实系点先。个史实就系喺1989年嘅5月18号咧，系已经学生89年嘅学生咧， 嗰、 那个 赵子阳 已经绝食咧。 几多错啊？ 李鹏啊，顶你！ 唔系赵子阳， 黄子华咪喺栋笃笑嗰 嗰你冇错 嘢， 之后嘅事， 之后嘅事。我讲五月十八号嗰日见学生嗰个咧系李鹏，系啦，嗰阵时就阿陶君衡嘅老友啊吴以开希就 着住件睡衣， 就呢个屌鸠阿李鹏啊嘛。 系啊，咁黄子华咪用呢个童子军对廿七军去比喻呢件事咯。 咁跟住咧就系再之后即系和乃此啦，就系喺巴士上面 和乃还啦， 和乃还啦，就系呢个即系巴士上面咧，赵子阳攞住个大声公咧就喺度。对学生讲嘢，后面嗰个咧就系仲系即系 赵子阳 嘅温家宝嚟嘅，咁但系咧由头到尾咧，邓小平咧就冇捻见过学生嘅 ，OK 吓、嗯，咁、啊、即系讲紧至少讲紧喺1989年吓、啊、开始呢一个所谓八九民运呢一件事上， 插句嘴， 咁佢咪做咁 邓小平当年喺个体制上面亦都唔应该接见学生，因为佢只不过一个普通党员嚟嘅啫， 咁 系咪 做部委啊嘛？ 喂，咁样搞，喂咁搞唔得、啊。咁咪即係十一間大學學生會喺度作假新聞，係嘛？喂，佢哋搞事假新聞喎、啊，係咪？攞宣傳嚟做假新聞喎、啊，真係。 又咁講啊！你共產黨而家就都講埋，喂九八年金融風暴係呢一個共產黨出手去到幫香港政府嘅，喂咁其實佢哋做假新聞，我覺得都好正常啊。 哦，即係都係假鬥假 嘅 啫。 其實呢樣嘢其實某程度反映咗即係我哋嘅一啲預測嘅，即係咧喺即係。一啲所谓嘅支持本土或者所谓嘅本土派嘅人士入面呢，其实喺呢一个新世代一啲人呢其实係比较轻视呢一个实务。佢哋最主要就係讲緊即係喺网上面係点样宣传嗰个传讯嘅方法或者係公关嘅技巧。但係比较一啲即係踏实啲去讲緊即係史实嗰个公教讨论呢，佢哋比較少涉獵嘅係，咁所以其實要出錯係唔出奇嘅，咁但係當然出錯到一個咁嘅地步，你講緊所謂十一間大學即係睇過都錯咧，我諗呢樣嘢真係冇可能發生嘅。但係唯一嘅解釋就係根本十一間大學，除咗寫嗰間大學，而家就全部係話中大起草嘅 PP 文㗎啦。除咗中大起草咗之後咧，係冇 Q 人其他人睇過，就落黑埋眼就落名簽咗落。 呢個好合理喎、啊，點解係中大寫嘅？因為你講緊嗰樣嘢就係話，喂，而家啲人係重視傳訊，而唔係重視呢個史實考證嘅話，喂，其實開風氣之先係邊一個？咪就係中大教書嘅蔡子強先生咯。喂，真係嘅喎，你 搞錯啲咩事實啊？ 唔係點，佢冇搞錯啲咩事實，只不過係話 當傳訊 係啊，重視傳訊，因為佢當年咧就寫咩《新軍王論一二》，咁呢啲咁嘅嘢咧，就全部都不斷咁真係講緊，你冇呢個嘅傳訊，你唔係喺最短時間之內俾到個 message 嗰啲受眾嘅話咧，咁你嘅政治生涯咧就真係咁先嘅啦。佢既然有呢個信息，而嗰班人可能就係喺中大嗰度睇咗呢一本書嘅話咧，咁佢哋即係耳濡目染之下，咪信咗呢一套咯，最緊要快咯。 我又同意，即係蔡子強喺最短嘅時間之內幫佢自己傳訊，就係等待愛茂嘅 message 係，咁佢愛情生涯完咗啦，係 啱啊！佢愛情 冇， 咁呢樣嘢成為咗傳說嘅話，咁 講得咁遠啦，唔係咁，但係就你係咪真係因為快咁，所以就連呢啲咁基本嘅錯誤，你都係即係睇唔到咧嚇？定還是係你係專登錯嘅？然之後咧？就係攞嚟即係展示我對大中華無知嘛，我無知係應該㗎嘛，係咪？無知係一種榮耀嚟㗎嘛，所以我而家先要搞本土㗎嘛，係咪要咁樣呢？ 唔係咁嗱，有啲我相信即係其實而家講緊上莊嘅同學們啦，我諗你最多咪20歲、21歲，係咪先？咁講緊係今年89、64係幾多周年啊？27周年喎，係咪先？咁講緊係即係出世之前，即係67年嘅事情。咁其實就即係呢啲其實都唔係一個不能原諒嘅錯誤嚟嘅。咁樣你係知錯能改咪知咯。咁但係喺呢一刻為止，嗱，至少我上網入面咧，我見唔到即係11間學生會咧，對於呢一個錯誤咧，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去更正或者係道歉嘅資訊，我就個人我就揾唔到啦。你試想下，如果嗰個係黃之鋒，會點講出呢樣嘢？ 啊，係喎、 哦，喂，當日黃之鋒係咪講錯咗多倫多係加拿大首府？喂，成班 蜂擁而至， 本土派即刻出逃啦，係咪啊？係咪咁講啊？喂！即係其實，所以即係呢啲又係關公危機啦。喂，即係講咗咁耐，喂，第一件事就真係道歉先㗎嘛。第一件事係 咁但係我嗱，至少我揾唔到啊，就可能佢真係道歉咗嘅。咁大家可以即係俾一啲資訊我，究竟我有冇搞錯呢個事實？呢、這個第一件事就係、是、大家係依樣嘢就係好有即係所謂我哋之前分析所講咧，即係本土派嘅同學咧。嘅一啲嘅作風嘅，因為佢哋覺得個事實本身唔重要，最緊要咧就係咧嚇我做張圖嚇話俾你聽，即係即係學聯係幾咁無恥，咁所以咧退聯我就贏咗啦。 咁似共產黨嘅，即係當年井岡新會師，即係毛澤東同朱德握手，然後佢張圖可以變成咗林彪，然後就覺得冇問題咁樣。 咪依個就引申到我哋即係之前或者其實喺其他節目入邊成日講個問題啊嘛，就係講緊如果你。即係覺得係為咗建國又好，為咗港獨又好，為咗自己嘅理想都好，而過往嘅效果或者過往嘅手段係完全係冇效嘅時候，我哋就要講一啲更加激烈嘅手段。而啲更加激烈嘅手段係可以不擇手段嘅話咧，咁其實你即係同共產黨一度以嚟做緊嘅事得出嚟嘅結果係將會一樣啊嘛。係嗱，同埋我仲想講多一點，即係關於呢一個即係聯合聲明嘅時候。佢係點講嘅呢？我想引一小段啫，大家唔使擔心。佢覺得呢，啲十一間大專學生會呢，其實有兩點嘅，即係覺得六四嘅啟示。第一個啟示呢，就係建設民主中國之夢想呢，實難於登天。第二個啟示呢，就係呢，中共政權呢，係絕不可信。我想強調係佢所講嗰第一點係 難於登天。 難於登天係點樣嘅？佢話中共之暴虐，其对绝对权力之绝对眷恋，使其不惜一切剿灭所有反抗之势力，千夫所指，固然不理，屠城亦然等闲事。面对此一如斯穷凶极恶之暴政，全球各地华人文化圈年幼复年予以中国之烈士及抗争者声援和支持，风雨不改，唯痛惜石头大海，吾人所得之回响景，越渐萎靡。 系啦， 咁就最后我好快脆读埋佢个结论咧，就系话，观乎中国之恶况，建设民主中国之梦想，绝非港人妄加一脚即可成就之事。嗱，我想讲嘅系两点，第一点咧就系咧。啲文筆好撚巧口啊！ 唔係即係，如果俾我講嘅話， 你有冇睇過陳雲嘅解讀中文 咧？我點樣撮合佢咧？你即係你簡單一句，如果口語化，共產黨好撚強大噶，唔撚好搞啦，夠做噶你，即係咁撚樣， 係 即係咁樣，即係總之你就係話，其實你做咁多嘢都係徒勞無功嘅喎。共產黨咁強大，你有點會有一台鬥啫？喂，呢啲係咪好似建制派講嘅語言呢？嗱，講真，即係嗱，有好多人咧，即係呢幾日咧，即係我見到已經開始話啊，要幫呢個曾幾何時嚇、陳一岳翻案。喂，陳一岳，你咩當年差唔多十幾年前係咪？ 2009年 係啦，2009年嘅事，嗰陣時就話其實咧，佢冇講到話唔好即係要停啊，即係唔好再悼念啊咁樣樣。佢就係懷疑一樣嘢啫，就係話係咪真係有嗰啲畫面㗎？你能唔能夠做證啊？係咪？你係咪證人啊？嚇嗰啲畫面，即係可能係 CNN 做出嚟嘅咁樣樣嚇，嗰啲即係可能共產黨俾人誣陷咁樣樣。咁其實我自己同阿陳一岳咧私底下傾過一次偈嘅。 幾時嘅事啊？ 因為阿一恆介紹啦嚇。一恆佢嗰陣時搞個咩，即係青年致富乜柒嘢咧，即係唔知即係自己圍內傾偈咁樣樣，有一次佢喺度。咁佢喺度講就話我哋要喂要即係嗱，即係坦白講啊，你認喂即係政治現實真係冇得鬥㗎喎，咁樣樣。即係其實講到尾就係政治現實。 好啦，咁你聽我提埋第二點啦，就係嗰邊聲明嘅最後係點結尾嘅呢，就係盼港人能真正吸取歷史之教訓，望清今日之困境，準備未來之抗爭，暴政必亡，天佑香港。 点样暴政？喂，你掟我电话喂！ 即系讲啱啱先讲完，你话暴政，你系望唔捻到嘅系，系咯？跟住你一结尾就话暴政。 唔系，你讲清楚佢中间个 connective 系咩先？佢中间做咗啲乜嘢暴政先至必亡啊？ 个电话喺嗰度咯，系你睇翻啦，喂，真系。 系咪？即系冇啊嘛！即系嗰啲系全部系助语词嚟嘅啫嘛，系咪？即系嗰啲空想嚟嘅啫嘛。 系咪？即系你讲到你个办法喺边度先？ 唔系佢个办法就系话，即系只要我哋唔理中国，准备自己嘅抗争，咁暴政就必然会望。但系问题系实质上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去到令中共喺香港嘅暴政灭亡咧？系唔知嘅， 就搞论坛咯。好似今日专子有幅漫画，其实咧，我觉得今次咧，即系大家系嗰个网上嘅反应咧，系完全唔似过往咧，系关于讨论一啲即系。 大是大非 本土嘅议题上面咧，系你见到网上面嘅反应咧，并唔系再咧系即系所谓即系支持本土嘅声音咧，系一面倒。即系例如讲二二八补选嘅时候咧，即系梁天琦嗰边嘅支持者，你见到个声音个至少个量啊个数目咧，一定系冚过呢个支持杨岳桥嗰边嘅声。 即系你咁讲， 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好多人都出咗嚟。例如我今日讲专子，专子系即系直情豁出去等落地狱嗰只嚟嘅。喺专子喺明报嗰格漫画入边咧，就系首先佢背景系一点点烛光啦，系咁跟住咧就即系咧。好佢就畫到好似係有啲警察喺度攞住大聲公嗌群眾立即解散入去中大開研討會群眾立即解散入去中大開研討會喂即你今次係激嬲咗好多人或者係令到好多人呢平時唔係點出聲都係行得好前出嚟呢 你知唔知道我驚乜嘢其實真係其實我好驚呢個呢即係其實係係真係世代之爭真係即尤其是點解我咁強調就係話十一間院校咁團結，即係可以出到咁嘅聲明，其實唔淨止啊！即係你見到佢哋話今次，哇！佢哋咁團結做啲嘢，係咪？甚至乎你而家你喺學界嗰度講話要唔要停止咧？呢、這個悼念嗰、那個反響唔係好大。咁喂起碼對相對於當年對付一岳嗰個聲勢嚟講咧，即係完全係冇曬嗰個反抗能力啊！即系喂，系咪因为即系佢哋而家呢一代人九十后系彻底相反咧，同我哋嗰个价值观系咪？ 或者咁问佢，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亦都要深思，亦都要讨论。 佢哋呢种价值观点样源起？我哋要知道呢一样嘢，我哋先可以拆到呢个角。 唔系，当然如果你话讲罗茂唔当然好多系咪？即系你如果你话讲共产党强大。你就唔使搞社運，唔使搞抗爭，咁佢係會自我滅亡嘅，即係佢即係共產黨咧，就係綁住個計時炸彈啦，即係你唔知㗎。總之好似咧呢個聖經嘅新約聖經咁樣講啊，會係即係會有世界末日嘅， 唔係佢 咁啊，自然會嚟嘅。 佢講呢一樣嘢談，即係暴政，中共暴政必亡呢一樣嘢談博同埋 自爆嘛。 阿蕭公都講好多次， 即係講自爆嘛， 係啦，自爆嘅成因就係在於，喂，你地方同埋中央因為經濟問題傾唔掂數，咁所以地方群起而攻之而鬱散共產黨啊嘛。呢個係官變嘅問題啊嘛。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官變呢個客觀條件裏邊，如果冇民主呢種價值嘅話，喂，咁或者唔尊重人權呢種價值，冇尊重人權呢種價值嘅話，咁其實喂官變之後都係第二種共產黨上場，都係繼續一個暴政嚟嘅啫。 因為咧 邏輯上面 係佢哋都講過，阿譚博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如果你係純粹係坐待之爆，然之後咧就自己係即係叫做係懶手，即係你叫做係執死雞嘅話咧，你冇運行嘅， 冇死雞俾你執。 因為係冇人係會放過香港嘅，香港有錢啊！系咪？香港戰略價值太重要啦，即係等於三國嘅時候嘅徐州咁樣樣，即係你係冇人會放過呢個地方啊，好撚危險啊！ 四戰之地， 咪打到你殘為止咯。你咪見到吕布死咗之後，成個徐州係 即 係 永 不翻身㗎， 永遠都係啊！即係你個戰略要衝、戰略要地，係從來唔係一個太平地嚟噶，係咪？即係喂耶路撒冷，喂你估好撚太平，係咪？即係你而家你坐待之爆，然之後你翹埋雙手，喂，連即係最起碼嗰樣嘢，即係你都唔去做。 唔係，但係我覺得唔係一個所謂世代嘅問題嚟嘅。其實我覺得個問題係在於係你背後係有一個 agenda setting 喺度，而嗰個 agenda setting 係擺低咗喺度，佢哋要做一樣嘢，所以先至攞好多唔同嘅立場或者理由出嚟去包裝呢一個 agenda setting 啫嘛。呢個一直都係我哋質疑本土派一樣嘢，你唔係。Belief from the bottom of the heart， 你覺得六四唔應該悼念啊？如果你覺得六四唔應該悼念嘅話，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你當嗰日係平常咁過咯，你唔提就已經夠咯。 你而家唔係 你咪屌鳩人唔去噶嘛？ 啱啊！你用翻你對待呢個張德哥邏輯，喂你唔想理佢嘅， 喂，你蔑视佢嘅，我咪无视佢咯，系咪？你可以无视呢个支联会噶。喂，你系而家，你系等于你而家咁样去即系批评呢个支联会，系等于系俾紧佢合法性。 唔系，所以更进一步即系去展示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再即系重点去研究啊学港大学生会会长啊孙同学嗰个言论先。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 好，喂，你睇翻个电话大佬。喂啊！ 全面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媽，你講咩啊？你個冚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一百萬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是郑经翰，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